You know, when you really love someone, just go for it. Yeah! 最近有点心神不定连把肌肉提都没有力气 说起话来也发现都不知所以 一切因为你 baby 我让太多心在心 现在为了你拼命却不息你的浪漫也相信研究恋爱一切为你